外国媒体在20号到22号期间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强盗美国变本加厉的核威慑会诱发正义而毫不留情的核报复应对。伊朗的《世界民族报》、古巴的拉美通讯社、中国的《延边日报》、辽宁新闻和尼日利亚全国今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德国反帝论坛网站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发言人谈话的全文或摘要。